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咁但爱因斯坦呢，即係你话佢天才又好，你话佢懒惰都好呢，其实就係、是、有时懒惰同天才就同一样，佢就话其实係唔需要解嘅，唔需要解，呢、這个就係宇宙嘅本质。因為即係如果按照羅倫斯當時咧，佢呢個羅倫斯轉換咧，佢係提曬出嚟㗎啦。其實嚇、啊、長度縮減啊，時間延長，但係佢硬係咧，即係呢個純粹係一個為咗解釋嘅實驗結果所作出嚟嘅一啲為咗方便嘅。咁其實佢係唔係好相信，佢都唔明係乜嘢嚟嘅。其實愛因斯坦都唔明，但係佢醒就醒在咧，佢原來佢嘅答案就係唔使明。唔使明，因為個宇宙就係咁樣，所以係冇得明嘅。咁呢樣嘢就石破天驚嘅喎。咁就即係話，原來長度、時間係相對嘅。即係以前我哋上兩個禮拜講過啦，即係牛頓嚟講咧，佢係嗰個經典力學、經典物理學係建基於一個所謂絕對空間、絕對時間嘅嘛。咁啊，空間同時間有乜可能會好似啲橡筋繩咁樣，就或者一個波咁樣，係啦，即係拉長撳扁，係嘛？佢冇可能想像嘅，因為呢個就係一個舞台。就俾你有啲所謂事物嘅變化啫嘛。咁但係愛因斯坦咧，佢呢個石破天驚就話俾我哋聽，佢就顛覆曬我哋嘅時空觀念咧，就係話原來時間同空間咧 係有得拉， 係可以拉長撳扁嘅。咁而呢一個關鍵就在於個速度嚇。但係當然呢個速度咧，我上次都講過啦，就係話你要好接近，好接近。 係 咩 啊？光速啦。 冇錯啦。咁我好似上次咧都俾嗰個表啦，同大家講過啦，係嘛？其實咧。佢如果係光速嘅一半咧，佢嗰個時間延長咧就係 1.15 倍。但係如果你去到光速咧，就係、是、譬如0.999 咁樣算咧，佢就已經去到20幾倍啦。但係如果你去到呢一個係哇0.999，即係後面12个零、15个零嗰啲咧，地球上面一日原來咧，唔係應該咧就係船上一日啦，倒翻轉啦，船上一日咧，地球上面咧。哇！已經可以是60000多年 了，萬 幾年、啊、即係如果你係去到光速嘅0.999，即係有15个9咁樣算啦。 接近光速就 是無、啊、光速係好犀利嘅，即係佢係即係增加得好厲害嘅咁樣樣。咁呢樣嘢咧，嗱，但係有趣喎，就係講嗰個相對論咧，其實就係咩叫相對咧，就喺度啦。我哋話如果有個太空船，佢發射啦，然後喺個太空度飛啦，佢就即係好快脆就已經加速到接近光速咁啦嚇，咁咪0.9。個 C 啦，咁0.9 C 係幾多倍先？等我睇下先，係2.3倍。咁即係船上一日咧，就地上差唔多3日啦，兩日幾啦。咁於是咧，其實即係兩倍幾啦。咁你就會發覺咧，喺地球上面，如果個望遠鏡望住個太空船入面嘅人咧，佢就發覺嗰啲太空船上面嘅人咧，所有嘅動作咧，都係慢咗兩倍幾嘅。嚇、啊，即係我哋一秒咧，佢就係兩秒幾喎，因為你發覺佢慢嘅。但係倒翻轉頭，太空船上面嘅人如果用個望遠鏡，望翻地球咧， 可以 嗱，太空船上面人係完全唔覺得自己有異常嘅，佢覺得自己係正常嘅，即係無論個時鐘啊、行嘅速度啊，甚至係原子鐘啊，或者做所有個化學實驗啊、嗰、那個變化速率啊，嚇、啊，或者我哋嘅心跳啊，乜嘢都好咧，其實佢完全覺得一啲異樣都冇。但係佢倒翻轉頭，太空船上面如果望遠鏡望咗地球上面嘅人咧，佢就覺得咦咁奇怪， 咩都慢到， 乜地球上面嘅人全部咧都慢吞吞嘅，眨一眨眼都咁耐嘅，講説話都要好耐。又是多了，即是如果我們講下 0.9 啊 C 的話呢， C 就光速啦，咁就是兩倍幾。咁但係這個就有趣了，即係相對論呢樣嘢呢就完全顛覆曬某一程度上就咩叫 reality， 即係講到好 philosophical 好哲學嘅話呢，你話邊個啱呢？因為地球上面睇嘅太空船呢就覺得太空船啲人就慢鏡，但係太空船上面嘅人睇地球呢就覺得地球嘅人慢鏡。但我先睇埋俾我哋聽，兩個都啱。嚇、啊，即係其實時間流逝嘅速率咧，原來係視乎個觀察者嘅。Depends on the observer。 即係你喺個火車嗰度，望對面咧，就究竟係邊一邊望？ 都係相對嘅，係嘛？都係相對嘅。如果你嗰個火車好穩定嘅話，啊個月台咁樣樣，即係你可以覺得唔係我喐啊，個月台喐啫嘛，咁樣樣你都可以咁拗啊，係嘛？咁但係咧，佢而家就將呢個就推到極致。 哇！ 咁樣咧，即係原來咧兩個睇法咧，冇一個話係啱，亦話錯，應該唔好講，因為兩個都係啱嘅咁講，兩個都係啱嘅，所以 relativity 就咁解啦。嚇、啊！嗰、那個同埋嗰個長度嘅縮減都係嘅喎。 長度縮減咧，佢會見到你個太空船上面啲人咧，點解全部扁曬㗎？雖然零點九 c 就唔係扁好多嘅嚇，如果你零點九九九九九九咁就扁得好緊要咯。咁但係明明四四都扁咗嘅喎，好似哇個個都好似瘦身成功咁啊！但係其實對於太空船上面，佢係用個望遠鏡望翻地球咧，佢又覺得哎呀，點解你地球上面個個都瘦身成功㗎？ 但係上次咧係咪話咧嗰啲嗰啲科學家咧，佢哋揾嗰啲原子鐘去擺落啲穿梭機度定飛機？ 係啊係啊，冇錯冇錯。 咁佢哋話嗰啲原子鐘係真係慢咗少。 冇錯啦、嗯。其實記唔記得我哋嗰次啊，請邀請阿朱明忠教授啊嚇，中大物理系教授嚟講咧，佢都有講到呢個嘅、嗯，就係、是、一個好著名嘅咧。而家講翻咁多都係五十年代嗰陣時，我哋開始個粒子物理學發達啦嚇，咁、啊嗯、又發展咗嗰啲叫雲霧室啊咁樣咧，咁就研究宇宙線。咁宇宙線咧係喺個充斥喺宇宙空間入面一啲好高能嘅粒子，但係當啲高能粒子咧就即係射到落嚟，即係大氣層、地球大氣層嘅高層咧，佢就會同空氣分子碰撞。但係佢個能量因為大得咁加關咧，佢一碰撞咧，佢直情就唔係化學反應啊，就係、是、核子反應。嗱、太陽風嗰啲咧就化學反應，太陽粒子嗰啲碳化學反應咧就產生咩咧？就南北兩極好靚嘅。就係、是、極光，極光嗰啲係 chemical reaction， 極光係化學反應，但係宇宙線嗰啲就唔係化學反應，係核子反應，嚇、啊、就是、nuclear reaction。咁啲 nuclear reaction 咧，佢就會製造啲咩出嚟咧？有一種叫 μ 介子、啊，或者叫秒子，直情秒就嚇、是啊，即係好虛無縹緲嘅秒啦。咁以前我哋有叫 μ 介子，就 mu 嗰個 μ 就 μ 啊叫做。咁呢個 μ 咧，其實咧。啊、朱明忠教授都講過㗎，如果按照啲科學家嘅計算咧，因為個 μ 本身嗰個嘅半衰期啊，個 half life 係好短好短嘅。咁、如果按照佢即係喺咁高層嘅大氣嗰度誕生產生，佢應該未落到地面咧就已經 decay 咗，就變咗第二樣嘢，即係我哋 detect 唔到㗎啦應該。但係竟然咧啲科學家咧就喺地面嘅嗰啲嘅實驗室咧嗰啲探測儀咧，係仍然探測到有呢啲 μ 介子。就比嗰、那個即係預計嗰個數量咧係多咗好多嘅，咁但係咧一計出嚟咧，原來你用相對論入面嘅時間延長效應咧、就得到合理圓滿嘅解釋啦。哦，啊、就話原來呢個 μ 嘅 half life 咧，即係佢嗰個半衰期咧，相對於我哋地球上嘅人嚟講咧，原來佢真係延長咗。 咁、我都重聽下。 所以令到佢咧係能夠喺高層大氣嗰個咁高度咧，係落到嚟地面，而俾我哋探得到咧嗰、那個機率啊。個 probability 大咗好多，咁、呢個 μ1 experiment 咧，其實一個非常之好嘅，就係去驗證到呢、這個愛因斯坦嗰個 time dilation effect。咁當然後嚟，因為我哋有咗人造衛星啦，我哋有咗太空穿梭機啦，咁我哋可以直接咧就真係擺個原子鐘上個太空穿梭機，環繞地球好多個圈，然後落翻落嚟，咁你會發覺咧，真係咧佢係慢咗嘅嚇。咁、另外咧，亦都係而家我哋嗰啲 GPS 咧。其實全部都是要計呢一個 time dilation 嘅、如果唔係咧，佢俾出嚟嗰啲數據咧、就唔準啦。所以你話嗱、GPS 係一啲咁實用嘅嘢，你發夢都估唔到，原來佢都係同相對論有關嘅。 哦，哇，係啊，即係佢就要、不斷 tune， 佢要 correct 翻嘅，佢要修正翻，因為你地面同佢唔同，因為佢一個人造衛星啊嘛，佢、個速度係高過你好多噶嘛，咁、所以佢要計翻嗰個相對論性嘅時間延長效應嚟、做一個修正。 哇！即係其實相對論係咁大， 係啊， 真係係 啊，冇錯啦，冇錯啦，嚇、咁所以咧嗱，但仲有一樣嘢咧，這個相對咧好有趣嘅嗱、我哋而家知道嗰個相對嗰兩個字點解啦？咁啊，但係咧，佢愛因斯坦都有幽默感嘅喎，就聞説有一次佢同查理卓別靈，咁你知啦，最有幽默感應該係查理卓別靈啦。咁、就查理卓別靈話：，喂，我真係唔明咩叫相對論喎。咁愛因斯坦你佢答有個答案咧，真係好正啊！佢話。當你同一個靚女一齊嘅時期咧，即係如沐春風嘅時期咧，兩個鐘頭咧好快脆就過，直情好似兩分鐘咁短。但係當你喺一個即係好熱嘅火爐旁邊，你熱到咩咁嘅話咧，你兩分鐘嘅時間咧就好似兩個鐘頭咁耐。呢個咪就叫做相對論咯咁。 哇！ 咁啊，阿齋喺出邊啊？哦，咁我又明啦嗰樣嘢。咁但係當然佢講笑㗎啦，就即係絕對唔係我哋物理學入面講個相對論啦。咁、物理學入面講個相對論咧，其實咧就有一個叫做孖生子楊謬嘅 twin paradox， 有冇聽過、 係點 咧？因為咧呢、這個就直接牽涉到。Interstellar 星際啟示錄入面嗰個情節啦，個情節咧就係話，如果你一個人上咗太空船，飛咗出去係好高速嘅，咁但係我哋之前講過啊嘛， 其實哪一個時間是延長了呢、啊、即是、就是那個時間是慢了下來，那個流逝的速度慢了下來呢，其實是視乎是誰在做觀察的嘛、 嗯、 地球看太空船就覺得它慢了，太空船就覺得它慢了，好了、嗯、那個關鍵就是當太空船這個所謂遨游太空最後回來地球，那大家如果兩個鐘來比較、啊、究竟哪個鐘慢了哪個鐘快了， 你動那個慢了、 啊、即如果你按照剛才所說的這個所謂 relativity 大家是相對的話呢，就出現了一個矛盾了，就是說因為即所以他很多時候就是叫做孖生子，就是這樣假設出發的時期就有一對孖生仔、 啊、 一個就留在地球，一個就上了太空船，那個時期好了，上完遨游太空回來的時期，那我打開個船艙的艙門一出來，究竟是哪一個老了哪個後生呢、哦 嗯、 即是哪個老過哪個呢，嗱，咁呢個就叫 twin paradox， 因為你拗嘅時候，你可以話咧，嗱，因為我一路睇落去嘅時期係你流逝得慢咗啊嘛，咁你咪即係話老得慢咯，咁所以咧，你翻到嚟嘅時期應該係我老得緊要過你，即係其實你就係青春常駐，係咪啊？但係對於太空船入面嗰個咧， 哦，佢又係佢覺得你嘅行為，你啊慢咗喎， 係啊， 喐得慢， 所以應該係你青春常駐喎，即係你係慢咗喎，咁應該係我老咗喎，咁所以打開艙門嘅時期，究竟係邊個老啲咧？ 冇錯，呢個 即係一個孖生仔嚟噶嘛。 冇錯。 咁呢個咧就話說，其實愛因斯坦咧就好早有提過呢一個嘅所謂時間延長效應，即係結合太空飛行咧嘅一個現象嘅。咁樣咧，但係咧佢最先佢講嘅時期咧，佢就唔係當係一個即係悖論嚟講，佢就直情就講個結論。佢話當然啦，翻到嚟嘅時期咧，就應該係嗰、那個喺、太空船上面嗰個咧，就係、是、保持青春。咁即係地球上面嗰個咧就。哦老咗，即係譬如地球上面、啊、即係過咗50年，咁佢老到嘤一聲啦，嗰、那個孖生仔係嘛？咁、但係咧，原來即係打開太空船嗰個太空人咧，可能咧仲係好後生嚇，可能仲係三十零歲嘅咁樣樣係嘛？咁愛因斯坦係有咁講過㗎，嗰陣時好似係佢1919、1922年佢已經講過呢樣嘢。咁、但係後嚟啲人咧再諗落去就喂愛因斯坦。即係你講就好似一講就講到呢個結論出嚟，但係呢個結論係咪真嘅呢、嗯、因為如果按照你所講嘅，即係完全係對稱性嘅，所謂相對咁 relative 嘅，會唔會其實會有一個 paradox 啊？英文叫 paradox 出嚟、啊、就出嚟究竟邊一個老啲，邊個後生啲，係咪有定論喎、啊？咁樣咁於是咧就後嚟就好多人研究呢個問題。咁但係當然咧，其實佢哋嘅結論咧都係同愛因斯坦最先個結論一樣嘅，就係話應該咧就係、是。遨游太空可以保持青春， 嗯、 啊，咁亦都唔好彩嘅咧。遨游太空之後翻到嚟地球咧，可能所有嘅親人都死曬啦，因為地球過咗好多年啊嘛。所以我哋山中方七日就世上於千年啦。而家就係太空船方七日就世上於千年啊嘛，係嘛、 嗯？ 好啦，咁但係點解會出現呢個現象咧？咁於是佢哋就話，因為太空船咧嗰、那個運動雖然咧。即係喺佢某一段時間嚇，佢、係一個均速嘅運動咧 ，uniform 嘅 speed 咧係好似相對咧，但係太空船真係咧係有處於唔同嘅所謂慣性坐標系叫 inertial frame 啦。佢有一段時間咧係加速嘅，佢加速到之後咧，佢有一段時間一定要轉頭嘅，轉頭係咪即係停啊？係嘛？因為佢一定係有一個時間咧，佢個方向啊，即係個 velocity 嚟講咧係要倒轉啊嘛，係嘛？咁啊倒轉嘅時期咧，而且。即係佢亦都翻到嚟地球，佢要減速喎、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嗰、那個兩個慣性坐標係咧，唔係完全係對稱嘅。即係地球相對嚟講，雖然地球都有環繞太陽運行啦，係嘛，但係相對嚟講咧係比較靜止嘅。但係呢個太空船咁一去一來一回咧，其實佢作為一個慣性坐標係咧，佢係經歷咗好大嘅變化。咁呢個變化咧。就會係即係當然好多計算，大家可以上維基啊，維基百科你打 twin paradox 睇到你唔睇啊 twin paradox， 但係最後嘅結論咧都係話咧愛因斯坦最先嗰、那個咧嗰、那個推論係啱嘅咁嚇，好咁我哋咧就又休息一陣咧就翻嚟再探討 interstellar 嘅劇情啊。